出田野的歌声，让爱更宽广。我陪你走在路上，任岁月爬满脸庞。你看那满天星光，就像幸福在闪亮。我是多么爱你，爱你那灿烂的笑容，无数次被你感动，像风雨之后的天空。我是多么爱你，爱你那纯洁的眼眸，这感觉无法形容，又一次融化你眼中。墙背后的酸楚让我更从容，人世间人影匆匆，只有你值得歌颂。就算我满身沧桑，也愿去一点，这爱情的分我来决定。